好啦，四月七号嘅星期二得到啦，今日咧录音嘅时间就系四月七号，咁啊都正常嘅情况下咧，都喺四月七号嘅挨晚咧就出咗街嘅。咁啊，今日咧有我 Tony， 有 Johnny， 系我喺度， 有刁拔， 系 刁拔都有一排唔喺度咯，有几集， 一集啫，好似系嘛， 一集啊，啱撞啱啫， 啱撞啱系啦。嗱，咁啊变咗咧，咁我哋都讲即係嗰啲時事咧，就可能講翻多少少咧，刁拔就比較多嗰啲資料喺手啦，喺個腦度啦嚇。咁啊，第一今次第一節咧，喺講之前就記得即係叫網友 like 我哋嗰啲YouTube 啦嚇，按 like 啦，咁啊一個follow 啦啊追蹤啦，咁啊同埋咧。嗰、那個 click 廣告啦，依、這個都非常之緊要嚇。咁 要再講下咧，因為嗰個叫做咩啊？網聚咧，四月廿二號嗰個小型聚會咧，就40位嘅名額嘅，咁一定冇得加嘅。咁但係咧，因為有啲就有好多個 PM 我就話咧，佢哋好似唔知用嗰啲網銀過數，就好似有啲人唔係即時轉到。咁、上個禮不即係早兩日咧，我問過咧嗰邊咧鋪頭嗰邊就話有26個俾咗錢，咁但係咧最近又入多咗幾個咁樣，咁總之都係我諗都係幾個剩翻幾個位啦嚇，咁啊確實我要問翻佢先知啊，因為嗰、那個收錢嗰個唔係我啦嚇，咁啊我哋即係今日咧就禮拜六嚟嘅，咁啊依幾日香港其實咧冇乜。即係點講，好話重要嘅事發生啦。其實不來來去都係講大搖亭啦。咁、但係講大搖亭之前咧，有一單嘢咧就啱啱突發出嚟嘅嚇，就係講政府啊早一排就係因為拒絕派錢啦，呢、這個叫陳茂波嘅態度好堅決。咁啊堅決到咧，我哋覺得佢好似話咧真係企咗硬咩？點解會邊個俾信心佢企到咁硬咧？轉頭又原來出嚟跪低嘅咯喎， 係 好奇怪喎！ 佢都冇講到點解要轉方向嘅噃， 點解要派咧？ 係冇講嘅噃， 當初講到明唔派嘅嘛，冇啊！ 刁拔講得啱啦，即係我哋一路都話佢，你唔派已經夠衰啦。到你而家轉態嘅時候，其實你都冇解釋過點解你又轉態， 係啊， 係冇解釋嘅，亦都冇為過之前嘅企硬係作任何嘅道歉啊，或者係講點解自己錯，係 啊。 即係唔側側搏唔多角， 係啦，直情係啦。咁樣嘢我哋都要問清楚，究竟係咩原因咧？你係基於啲咩原因？係咪俾人屌得金？咁你所以咧就哎呀，都係順應民意啦。咁究竟你當民意係咪真係咁重要咧？定係有政黨中人向你哋進言嚇、要你哋要求你哋派錢咧？ 這個都有可能， 亦都有咁可能啦。因為網上即係其實網上好出面主流傳媒嘅聲音咧，都係一面倒批評呢個陳茂波嘅，包括埋佢哋嘅即係其實親政府人士都係好不滿嘅，對於今次呢個財政預算案啊，咁啊，佢哋嘅不滿咧就喺民建聯啦、工聯會啊，甚至乎新民黨反映曬出嚟啦，佢哋都開到口要求派錢啦，係咪？ 但係結果就係扇你一鑊啊，吹牙咁 嘅啫。係啦，個個有時。喂，個個開曬口，以為佢派錢㗎。 係嗰時，即係民建聯、工聯會呢啲最親兵嘅系統，都係相信係會派嘅。 係 咁啊，真係扇咗大家鑊啊，變咗連呢啲都扇中咗。 咁我哋嘅解讀咧，其實係咪就係即係林鄭月娥有心扇呢班人咧？因為我哋成日都我哋強調咧，林鄭月娥呢種咧自以為嗰種叫殖民地出身嘅港英精英啊。即係睇一個精英嘅統治階層，咁相對於你民建聯啊、工聯會依啲咧，盲字都唔識得多個係咪？英文字母由 A 數到 E 可能都順調轉次序嘅，係咪？咁依啲人佢哋十分之鄙視同睇 唔奇喎，因為好簡單啫嘛。而家呢排出聲最多嗰個就叫譚耀宗， 係啦。 咁老老實實咧，如果唔係轉咗朝，而家仲係英國佬嘅年代，你覺得譚耀宗會做緊乜咧？ 區議員啦。 佢而家選，佢而家入咗人大咁 嚟 噶，佢 人大常委嚟 啊嘛，人大常委啊嘛，你諗下，如果唔係喺呢個，唔係喺而家呢個咁嘅環境下邊， 係區議員咯，佢咪做 最多 做區議員啦。 嚇、啊，咁冇乜特別嘢可以講嘅。 其實、就是、譚耀宗呢排出嚟講咁多嘢咧，即係有少少不尋常嘅。如果你大家 read 到嘅話，有啲似有少少似當年啊曾鈺成。越嚟越出嚟講嘢，講得好多。which 佢講嗰啲嘢咧，就同政府主力嗰條 line 咧係唔同嘅。 咁啊，譚耀宗就係 比較左一邊嗰邊咧講嘢，即係咧好多時候都係比較激進建制嗰只嘅。 佢咧而家係絕對係激過中環嘅。 係啊，咁啊當然啦，佢而家唔係話激唔激過中環嘅問題，佢哋好明顯嘅土共嗰只咧，同林鄭月娥咧係嗰個好似越行越遠啊！佢哋嗰個關係同埋咧治港嘅理念喺派錢呢單嘢咧，我覺得充分表現出嚟。即係當然啦，你陳茂波梗係傀儡嚟啦，派錢嘅邊個話事？肯定係林鄭月娥叫佢咁做，唔派噶，死口都唔派，都要派啦。可能林鄭月娥又頂唔到呢個壓力，係嘛？因為咧，佢好明顯係真係扇呢個民建聯同工聯會嘅。因為當時麥美娟出到嚟嘅態勢啊，好似係收到 order， 政府要派啦，你哋出去揾著數啦。喂、哎，點知轉頭？ 哦，佢哋習慣咗，佢哋習慣咗早收三日風， 係啊，爭取辦成功， 扮爭取成功噶嘛。係。咁但係點知呢次唔 work 喎？ 呢次俾林鄭月娥咧係扇到攤攤腰， 佢哋好耐未試過呢招失效， 中空保啊，其實未試過中空保啊，次次都中噶嘛，喂打開今次冇嘅，唔係嗰回事嘅，所以咧好明顯係林鄭有心扇佢，咁林鄭咧有心扇佢，亦都係原因就係佢上次即係佢而家我哋即係拆解到咧，鄭若驊應該就係佢嗰邊嘅人馬。就係俾土共不斷咁搞，不斷咁瘋狂去攻擊， 結果全人類只係得翻林鄭自己又撐阿鄭若驊嘅啫嘛。係 啦， 你睇到嗰扎土共唔係嘅喎。 係，咁我哋之前亦都再分析過咧，後屘再拆解呢、這個鄭若驊本身就係同林鄭咧係同一隻型號嗰只港英嗰啲叫做治港精英，係嘛？讀書好，成績好，喺業界裡面咧好出色表現，係嘛？係、個女強人， 係啊，係 嘛？佢哋都係同一隻嘅好似 嘅。林鄭係好中意呢類人嘅。 咪林鄭自己都係呢隻人啊嘛。 佢係好中意呢一類人嘅。你諗下，你睇佢行政會議點解揾湯家驊？ 係 因為湯家驊其實都係一個咁嘅人嚟嘅。 業界嘅強人。 一來係，二來就係湯家驊對於呢個選舉嘅理念咧，係同好多人好唔同嘅。 係 湯家驊佢覺得咧，選舉係選班精英出嚟管治嘅。 係 喺佢嚟到講。但是在其實現代的政治已經不是這樣的了嘛，其實就是最重要就是你可以搞得多元搞得點啲人就係啊嘛，佢唔係選舉整班精英出嚟噶嘛，唔係古代嗰種咩選賢與能嘅。 佢哋係當即係一個科舉制咁樣。我咧總之就係一個科舉裏面成功 狀元 啦， 係啦就係狀元。 唔係湯家驊自己係咁諗嘢嘅，佢演講係講呢啲嘢嘅。 其實咧唔好話湯家驊，成個公民黨都係依只。不過咧，佢哋係因為佢哋在野嘅身份，但係有時咧就忘記咗自己係在野。 佢哋當講到錢嘅時候，講到財政嘅時候咧，就呢個政府上身， 突然間變咗在朝黨，唔係在野黨， 係嘛？ 突然間好似執政者咁嘅心態。 佢用咁嘅角度去睇，係 咪林語堂講嗰只啊？係嘛？中國有啲有一部分人係嘛，本身就係活喺最低下層，但係咧有住執政者統治者嘅思維。是不是讲公民党啊？当然公民党不是最底下层啦，啊，佢系骑喺最底下层嗰啲人啦，啊，咁我哋嗱，从呢单派钱呢单嘢咧，到而家发展到落嚟啦，咁啊佢嗰个叫保卫十围系嘛，十围定保漏啦吓，总之就唔知保镬定保漏啦。 呢个保镬， 保镬啦，咁咧就今日《苹果日报》咧就登出嚟啦，就话咧有啲综援户啊，原来只系得到50蚊。咁最多嗰個都係得到1310蚊， 即係佢補差額。 補差額係啦，佢係以4000蚊左右基準。哦，你平時又攞開綜援，哦，原來你攞3950，咁啊補50蚊差額俾你咯，係咪？咁當然啦，收到呢50蚊差額嘅人咧，肯定會有一句説話咧，係發自內心，但係佢未必方便講，亦都冇渠道講出嚟啊。就由我把口代佢講，以50蚊留俾你陳茂幫個仔做手術， 又做手術， 或者俾你個仔輸血。吓，50蚊唔够唔紧要，凑多几个就够噶啦。 或者咁啦，我都读啲啦，即系留翻俾佢做白金啦。 做白金就 要加翻零头啊。 系啊，要加粒糖啊。 唔系加蚊咩？ 有粒糖。 唔系唔紧要啊，我哋即系都诅咒咗好耐噶啦，即系所以讲呢啲都唔算好读嘅啫。 唔读噶，其实都唔读噶。你睇下我哋啲留言啦，嗰啲人市民仲读啊，系嘛？冇办法噶，你。嘅所作所為咧，即係你自己著數，你就揾到盡。邊度收地，你去邊度買地，買完地之後賣俾政府，執幾千萬。到市民係嘛？喂，香港係咩城市啊？香港係一個高度文明嘅發達城市，但係仲有好多人其實係活喺貧窮線邊緣嘅。 當然貧窮線底下的人很慘，但是很多是活在貧窮線邊緣的人，每一日吃的飯或者叫做買的餸都是很慳，慳一蚊得一蚊的，差不多是全部計住計住的， 很慳家的那些人。 是啊，之前其實早幾年咧，鮮魚學咪訪問鮮魚行學校嘅，佢哋咧話全部都係俾即係收一啲比較窮嗰啲窮人子弟啦。咁佢哋咧學校嗰個有譬如你讀默書或者考試嘅測驗係好成績咧，係有罐頭派嘅，即係咧嗰啲人本身屋企好窮，每一餐飯可能都係冇咩好冇咩餸嘅。咁啊好多時候就希望個仔女啊發奮啲讀書，原來喺學校可以賺啲罐頭翻嚟幫補下屋企。 呢個罐頭都好貴噶。 而家當然貴啦，問題就係咧，你諗下 升咗好多啲價錢， 升咗好多啊！咁你諗下，香港咁富裕嘅社會，仲有一班人係喺貧窮線呢個邊緣掙扎嘅，呢個人數呢個人唔少嘅，呢個人口其實。 都是過百萬 的，過百萬的，喂，咁有錢的地方竟然有過百萬的人，是一個叫做呢，即使有公開，但是呢面對百物騰貴， 是百四萬的話，我記得好像對上一次 肯定過百萬， 他當時說去到170多萬，我記得有條數字，就是不知道即係老實講，佢個貧窮定義好闊嘅，唔知係幾多錢先為到貧窮係嘛？因為好似張建宗之前俾啲立法會員鬧啦，就係佢自己揾32萬一個月，當年啊，佢就覺得人哋咧兩公婆計埋收入合共15000咧已經夠使，咁係咪俾人屌啊？你做兩日就唔止15000啊？嚇！你一日都10000一日。 仲有喎，佢好多嘢唔使自己揞喎， 佢所有嘢都唔使自己揞，衣食住行，你佢使唔使買八達通啊？是不用的，出入有政府司機車， 有咧林鄭咪唔識用咯。 係啊， 林鄭咪買廁紙都買唔掂咯，八達通又用唔掂嚇。 係啊，根本就係依班官咧，全部都係咧生活喺一個叫做咧，唔係象牙塔裏面咁簡單，係喺雲頂裏面啊，雲霧裏面嘅神仙嚟嘅。 哦，啊，係啊，我都 知民間疾苦。 我有呢個講法啊，因為話佢哋咧係喺仙界嗰度嘅，因為佢哋咧嗰啲嘢，佢覺得唔係問題嚟嘅啲嘢。咩手指指指就有噶啦， 系啊系啊，佢哋全部都系嘅，即系咧你唔系为即系香港市民系真系真心服务嘅。你一个月30多萬人工，有咁多人，喂一家人啊，嗰个叫做入息嘅中位数都系去到15000-16000嘅啫，好穷嘅。仲有申请公屋嘅资格咧，原来只要你系攞最低工资，你都超咗标， 超咗标系啊。 喂，咁你咁样点申请公屋啊？有個網友問我：喂，咁點解而家啲公屋全部都係俾啲新移民申請曬啊？好多情況可能係佢哋呃綜援，同埋呃呢個叫做政府咯。原因就係佢哋出去打散工，唔報税嘅，咁咧就收現金或者揸的士。咁報完咁啊唔報税咧，咪唔超過嗰個入息嗰個限額咯，咪所以佢容易啲申請公屋咯。 其實咧，歸根到底都一樣嘢，就係香港呢扎官咧。其實從來的效忠對象都不是香港人， 是 你睇翻轉頭，成日都話同新加坡比，新加坡佢個效忠對象係新加坡人， 係 因為話曬佢假假地都叫做有選舉，咁你選完舉之後，你走去做部長又好點都好，你都係要對住個新加坡嗰個居民嗰個國民負責嘅、 嗯， 但係喺香港咧，97前佢哋嘅效忠對象 就係英女王， 97後。就是共產黨， 係啦， 佢哋冇效忠過香港人嘅， 從來冇效忠香港人。 唔係咁，而家同埋呢班治港精英，佢效忠嘅係佢哋自己啊嘛。佢哋而家圍個圈都係揾翻一班佢哋自己覺得佢哋覺得係精英嘅人，連呢啲可能係建制派一啲民選議員有選民基礎嘅人，對佢哋嘅建議嚟講，其實佢哋都係唔聽嘅，甚至乎 係啊。今次派錢呢單嘢好明顯，即係佢哋咧完全覺得咧。佢係父母官啊！我幫你作主，我係為你哋好。你哋啲蟻民識啲乜嘢？ 嗱呢樣嘢咧，你都調翻轉，你同英國佬時代比咧，去到英國去到後期咧，都唔係咁喎。嗱， 後期梗係改變啦，即係殖民地嗰個初初梗係唔係咁好嘅。 佢到後期咧， 由麥理浩應該係麥理浩開始 啦。麥理浩開始咧，同埋之後都係嘅。你發覺佢咧嗰陣時嘅立法局咧係委任噶嘛？ 係， 但係佢委任咧。佢都唔係淨係委任曬啲大媽耍嘅，你後屘發覺佢委任一啲即係開始委任一啲咧比較近基層嘅人， 因為其實佢都要聽下聽下你噏乜噶嘛，佢唔可以話淨係理曬最高嗰層噶嘛。 你當年係咪你全部聽嗰啲周石年聽曬嗰啲咁嘅大有錢佬話事，咁佢點會同你反映民間疾苦啊？係咪 啊？你記得當年有個叫陳鑑全，我唔知道你記唔記得啦。 呢、這個就冇印象 啦。嗰陣時 張鑑全係嘛？ 陳鑑全 哦，真係冇。 嗰陣時好激㗎，講嗰啲嘢。佢話嗰陣時通過嗰個咩一條嗰、那個言論嗰、那個公安修訂條例嗰條修訂條例咧，佢喺立法局裏邊講嘅係乜嘢咧？佢當然用流利嘅英文講啦，就係話而家咧，我哋要對住呢個新聞自由嘅墓碑三鞠躬。 哦， 係八十年代嘅事啊。 嗯，咁嗰陣時其實港英時代咧就真係冇乜新聞自由嘅，因為咧對佢殖民地不利嘅全部都冇得播嘅。 但係佢係一個委任議員喎，你記住。 哦，咁啊算好大膽噶咯喎。 好，其實 即係算係向自己嘅老闆說不喎。 佢係㗎。 喂，即係等於而家馮檢基唔會向政府說不嘅，因為咧佢就係靠政府撥款嘛，係嘛？工黨李卓人嗰啲全部都係街工，又是成個街工都係由政府養啦。 佢有幾句好出名㗎，譬如話佢話嗰陣時移民潮嗰陣時，佢話。香港的移民潮是造就了香港成为世界第一货柜港。 是。货柜港 即是这个即是货柜的吞吐量、 哦、 最大的嘛那时候。 因为要搬些东西走啊。 是。他是这样讲东西的即是你想想那个年代是有些这样的人的他委任都委任这样的人进去的。嗯 即是政府肯听人讲。 他肯委任一些够胆讲东西的人进去。 是。咁但而家咧就調翻轉頭啦，林鄭咧其實從來都係中意咧係好偏聽嘅人嚟嘅，佢中意佢同佢 style 差唔多嗰只啊，或者味道同自己臭味，即係總之型號啊，佢揾翻只同佢同型號嘅人。 嗯， 咁所以咧佢會俾面就去民主黨嘅黨慶，但係咧公民黨佢歡迎啲啊，佢亦都覺得嗰個味道近佢，唔派錢可能就 舒服啲， 唔派錢可能就公民黨俾信心佢，唔使派嘅。香港啲藝民冇資格攞啲錢，冇交税嘛，學咩攞錢就是咁樣嗱，咁我哋咧，其實花咁多時間去鬧呢個政府咧，咁其實香港個即係我哋依節可能比較悶啲啦，但係作為喺香港一個咁發達嘅地方咧，你見到而家仲有好多人咧係好窮嘅嚇，咁即係政府其實好多時候咧係真係冇嗰個誠意去解決呢個問題，係嘛？你見咧佢哋嘅政策係傾向咧簡單化。因為陳茂波自己講啦，佢有啲嘢哦，因為咧太複雜就唔做啦。有啲嘢就可能係以前未做過，咁唔敢做。 嗯、 所有嘢咧就跟翻以前嘅規矩，就用最簡單嘅嘢去做。因為有少少難度嘅，或者要重新去寫報告嗰啲嘢咧，佢哋就全部都唔做。 佢今次嘅方向就係拎曬啲錢去搞一啲佢哋認為係要做嘅發展，就抌咗好多錢落去。 高科技啊，幾百億嘅話剩。 哇，嗰度犀利咯！ 即係好多社會問題就冇擺錢落去解決，又或者可能擺咗錢落去。 醫療就擺到啲錢，即係得個幾億啊、幾廿億啊。 好少嘅咋，醫療好少嘅咋，係啊。 醫療五十億，咁但係咧都係杯水車薪咧，對於咁大咁龐大嘅問題。因為咧，醫療香港最大嘅問題就係而家人手不足啊嘛。咁、人手不足咧，我哋其實之前講過，你本身拒絕好多。依、這個係其實未必關政府事嘅，反而就係因為咧有香港醫學會依個利益團體喺度，咁佢咧係阻止所有嗰啲英聯邦國家嘅人嚟香港執業，佢哋打正一個旗號， 唔止阻止英聯邦，係阻止全世界， 全世界係啦，其實阻止全世界有嘅事，比香港 level 高好多嘅哈佛、劍橋、牛津嗰啲高材生都唔准入嚟香港執業，原因就係保護本地醫生嗰個可以攞到一個好高價錢嘅嗰個人工，因為香港一個醫生。任何一個做門診醫生，佢揾嘅錢可能高過澳洲普通一個門診醫生四倍。你喺美國亦都可能係高好多倍啦。咁你諗下啦，一個咁即係咁嘅一個利益團體壟斷咗香港嗰個醫學，變咗之前一有啲咩對佢哋嗰個業界有影響嘅，佢咪梁家騮係嘛，咪出嚟拉布。 出嚟拉布係啊。 係啊，佢會拉布嘅，不過佢淨係為業界利益拉布嘅咋。是吧 但是挺得意的因為其實你說是不是益到一些、普通那些在街邊做的那些醫生呢即或者是那些所謂新區的醫生呢就未必的。但是呢最大的得益呢就是那些星球人月球人、 其實都不是的他是所有醫生都得益的因為呢、你可能 冇乜點接觸啦。出去而家譬如租鋪頭喺街邊，任何一個門診醫生最少揾100,000個月。 哦，最少 100,000嘅，甚至乎有啲比較生意好少少咧，揾10-20,000一個月嘅做門診啫。你見、這個、一個醫生咧開2-3寫字樓嘅，係周圍走嘅佢哋。 啊，呢、這個其實97年前都係揾好多嘅。 係啊， 其實反而嗰個增幅唔係咁大。 係啦、 啊，佢哋最勁咧， 佢哋就控制人，控制嗰個醫生人數嘛，啊、令到佢哋值錢啊嘛。 啊但係人，但係佢哋收入嘅增幅咧就唔係咁勁嘅，收入增最勁嗰啲係專科嗰扎。 哦，咁當然啦，咁、那個 嗰扎真係 嗰、那個嗰、那個更加少啦嗰、那個。嗱、啊，咁啊呢節我哋探討完呢個民生議題咧，即係可能大家會覺得沉悶，但係我認為係有必要去關心一下，其實關心一下你身邊嘅人，關心一下香港嗰個低下階層。 其實留咗少少就係補充翻，就係另外一個就係人口老化嗰個問題。其實而家好多區，即係好多地方係個老人家，即係可能好需要人照顧。即係呢樣嘢，亦都係個財政預算案，我亦都睇唔到有啲咩嘢針對性措施去處理。 冇噶，佢哋完全都係冇諗過，佢哋發展啊嘛，要發展啊嘛。系咪？咁要發展咧，老人家係婦女嚟噶嘛？如果一係咧就引入獅子山學會嗰啲做法咯。老人家超過70歲以上，查過你冇乜點交税，揾入毒氣室，啊慳翻啲成本啊！ 唔係，嗰、這、呢個你係講緊日本嗰套片叫《遊山節考》係咪啊？ 都遲啲可能慢慢都會有呢啲咁嘅嘢噶啦。嗱，咁啊，我哋依次時間差唔多，我哋下一節翻嚟咧都傾下第啲話題啦。